在者城市上的科学史和科学发展，也不是科学的实际事与切近目的。我们寻找的是理论态度的存在论生根证。我们问，在此在的存在建构中，哪些是此在之所以能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生存的生存论上的必然条件？问题的这一提法瞄向科学的生存论概念。逻辑上的概念与之有别，它从科学的结果着眼来领会科学，并把它规定为真命题，以及有效命题组成的论证联系。生存论概念把科学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在者与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然而，只有从生存的时间性上澄清了存在的意义，以及存在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才能充分地从生存论上阐释科学。下列考察是为领会这一中心问题做准备的，现象学的观念也在这一中心问题之内得到发展，而与导论中提示出来的先行概念相区别。与前次达到的考察阶段相适应，对理论态度的阐释还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我们在探索从对上手事物的寻思操劳，到对摆在室内的现成事物的研究的转折时，主要旨意在探入一般在世的时间性建制，在描述从实践的巡视者的操劳、使用及诸如此类到理论研究的转折时，下述方式最为进变。对存在者的纯观看，是由于操劳从当下操作抽身而发生的。于是乎，理论态度发生的关键就在于实践的消失，恰恰是当人们把实践操劳设为实际此在的首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存在方式时，理论的存在论可能性就被归因于实践的确然，亦即归因为一种缺失。然而，在操劳打交道之际，一种特定的操作的中断，并不就让引导这操作的巡视简简单单的作为一种缠胜物留在后面。这时，操劳活动到物理特特试着仅仅左巡右视，但这还绝未达到理论的科学态度。相反，那终止操作的研究可以取得一种更尖锐的巡视的性质，作为反顾，作为对已达到东西的翻检，作为对这时停顿下来的活动的综观。从用具的使用抽身，这还远不是已经是理论。研究着、考察着的巡视，还完全赋予所操劳的上手用具。实践的打交道有它本己的研究方式，就像实践具备其特有的事一样，理论研究也并非没有它自己的实践。收取实验所产生的数据，往往需要错综复杂的技术性工作来建立实验程序。显微镜观察依赖于被检验标本的制作，在考古学中，挖掘工作先行于对发现的阐释，而挖掘工作要求最粗拙的操作。但就连研究问题、确立已获得的东西这一类最抽象的工作，也要使用书写用具之类的进行操作。对科学研究来说，这些组成部分尽可以是无趣的和不言而喻的，但它们在存在论上却绝非无关紧要。指出科学行为作为在世的一种方式，并非仅是纯精神活动，这可以被看作琐碎或多余。但愿人们无需设此琐碎，就会明白理论行为与非理论行为之间的存在论界限真正该在哪里划分，还绝不曾大白于天下呢？人们会主张科学中的一切操作都是为纯观察、为以研究方式揭示和开展事情本身服务的。看，就其最广义的意义而言，管理着一切筹备活动，并居优先地位。一种认识，无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何种手段使自己联系于对象，但凡认识介于与对象直接联系的东西，以及一切作为手段的思维， 以之为目的的东西，却只是直观。这一观念自希腊存在论之始，直到今天一直领导着一切对认识的阐释，无论实际是否可能达到这个。由于看的优先地位，展示科学的生存论生更正这一工作，不得不从描述领导着实践的操劳的巡视开始。巡视活动在上手用具联系的因果关联中，它本身又处于一种或多或少是明确的概观的领导之下，那就是对当下用具世界以及与之相属的公众的周围世界的用具整体的概观。概观并非仅仅是事后把现成事物捻聚在一起，概观中本质的东西是对因缘整体性的原本领会，而实际操劳每次都是从这种因缘整体性之内着手的。照亮了操劳的概观，从此在的能在获得自己的光明，而操劳作为操心，就为这能在之故生存。在此在当下使用与操劳之际，操劳的概观巡视以解释所事的方式，把上手事物更为切近地带往此在。这种特殊的巡视着加以解释，而把所操劳之事带来近前的活动，我们称之为考虑。考虑所特有的格式是：如果、那么。例如，如果应得制作、采用、防护这或那，那么就需要这一或那一手段、途径、环境或者机会。巡视考虑照亮了此在在其所操劳的周围世界中的当下的实际局势，因而它并非仅仅是认证一个存在者及其属性的现成存在。即使在巡视考虑中近前来的东西本身并不伸手可及的上手，并不在就所事的范围内在场，考虑也照样能够进行。借巡视考虑而把周围世界带到近前来，这具有当前化的生存论意义，因为在线只是当前化的一种样式。在在线之际，考虑直接去是不上手的必须之事，在线的巡视无关乎纯粹表象。但是巡视的当前化是一种另有多重基础的现象，它首先向来属于时间性的一种完整的站出统一性，它奠基在对用具联系的一种居实中，此在操劳于这一用具联系而期备着一种可能性。在有所期备的居实中，已经敞开了的东西把有所考虑的当前化和在线带进前来，但要使考虑能够在如果那么这一格式中活动，操劳就必须对某种因缘联系有一种概观的领会。就如果所说的东西必须已经是作为这种东西或作为那种东西得到领会的，为此并不要求对用具的领会用术语形式表达出来。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这一格式，在先于术语形式的领会的结构中已经草描出来了。在存在论上，作为结构奠基在领会的时间性中，此在期备着一种可能性。在这里就是说，期备着某种何所用，此在以这种七倍的方式回到了某种用于此，亦即居持于某种上手事物，而居持是从当前化着手的，只有这样属于有所七倍的居持的当前化才能反过来把被指引向何所用的用于此明确的带进前来。有带进前来的东西的存在方式，于是在一种确定的格式中当前化，而把它带进前来的考虑则必须适合于这一当前化的格式，并非考虑才刚揭示上手事物的因缘性质，考虑只是以下述方式把这种因缘性质带进前来。考虑让某种东西原之结缘的那种东西作为那种东西被巡视看见，当前植根于将来与存在状态，这是在巡视领会的领会中得以筹划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在当前化中被带